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通用汽车和本田汽车宣布签订了新一项先进化学电池组件协议，包括电池单元和电池模块，以加快双方纯电动车辆的开发计划。新一代电池将为双方未来主要面向北美市场的产品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更小的包装以及更快的充电速度。根据该协议，两家公司将基于通用下一代电池系统进行合作，目的是让本田从通用汽车获得电池模块。该合作将支持双方各自的车辆，联合规模和全球制造效率可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通用和本田已在电动化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成立了该行业第一家生产先进氢燃料电池系统的制造合资企业。综合开发团队正努力为燃料电池和氢储存系统提供一个更经济适用的商业解决方案。日前，德国交通部发现奥迪 3.0 升 O6 柴油发动机上存在违法排放软件，因此下令召回 A6 和 A7 车辆。德国交通部称，德国约有33000台车辆受到影响，全球共影响约60000台车辆。上个月，奥迪就曾表示，在发现排放软件存在不明问题之后，奥迪已经停止交付配有特定柴油发动机的 A6 和 A7 车型。5月26号，奥迪首席执行官表示，柴油排放事件尚未结束，并承诺将继续执掌奥迪，未来并不排除进一步召回的可能。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爱车帮帮忙，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老车。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高温来袭，车上有没有一些降温利器啊？这天越来越热了， 先给你一瓶冰的矿泉水，凉快一下。 我看行，你这冰可以，一时半会儿喝不了啊。 冰化没了啊。 对，说真的，夏天开车有的时候太烦了，就太热了。 你知道最烦是什么吗？我夏天其实拿试驾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拿真皮座椅的车，尤其是黑真皮座椅， 那个蒸笼的那个感觉， 不是嗡啊， 真皮座椅倒无所谓，是没有座椅通风的。 哎，最后边这个关键，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车啊，在外边停的机会比在地库里边停的机会多一点。 对对对。 然后你一上车，你就会感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煎蛋是什么感觉？ 烫屁股， 煎蛋， 煎蛋， 真是煎屁股蛋儿！我跟你讲，太烫了，太烫了。 是，尤其在这种阳光直射下，让没有任何遮拦。 上次我出点汗，就是这是后背这还就还有一点湿嘛，因为夏天 T 恤，然后 我觉得要进到很恶心的那一趴了。没有， 我进去之后，我觉得瞬间我的 T 恤干了。 差不多 就这个温度，太可怕了。 对，这个有车的朋友感受都还挺深的，所以车上就会有一些可以通风不是通风去了，就可以让你降温的这个利器，比如说刚刚老车提到的 气垫通风、 座椅通风。 我现在被传染了，大家就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一个说什么屁垫加热、屁垫通风，然后我现在就被这个成功的洗脑成功。 其实我喜欢冬天的时候那个座椅加热，但是这个通风我原来是觉得对我来说用处不大。 我其实也是这两年对于座椅通风特别喜欢，就有一年我不是跟林川去拍那个雷克萨斯 GS 那辆车嘛，对吧？因为我穿的西裤，大夏天30多度，那个状态下就是真的是车外扒层皮，进到车内能活一下， 让活一下， 就真是。但是当时给我最大最深刻的感触就是，我在外面无论多热，我进到里边如果有座椅通风的话，我两条腿包括整个的这个腰部这一块能够降温的速度特别快。 是， 你想呗，就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下边有个小电扇， 嗯， 瞬间把你这块的这些湿热的气就吹走了。 嗯，但是座椅通风从目前来看整体还处在一个豪华车的配置， 或者起码也得是中高配的车型。 对 对， 嗯，但是一些国产车上，但也只能说顶配吧，我们能够看到这项配置了。 而且关键是座椅通风这个东西不太好装， 对，它涉及到一个，它不像座椅加热，因为像座椅加热后续的话我们可能改装起来还不是特别麻烦，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改装起来确实有点小麻烦。 嗯 嗯，然后你看它的价格也是可能居高不下吧，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在选配的时候，你看它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选一个前排，像一些豪华品牌都得在1.5万到2万这样的价格。 其实简单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他在坐垫里边暗藏了一些小风扇，不知道是藏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还是五个六个， 横竖上下反正是得有一两个。 你知道吗，我开过一个自主品牌的车型，这里就不提人家了啊，人家既然装了应该算良心了，这车卖的不贵，但是那个通风的效果呀真的是不太敢说。 嗯， 我就感觉就是可能高端豪华车里边装了八个风扇，他就装了两个，然后他还给我分了三档。 我大概能明白你的就想表达的这个。 好想知道是哪个品牌呀、 啊？就是你想过没有？大家脑补一下啊，在这个整个的坐垫竖着放两个风扇，大概多大呢？就是咱们那个 CPU 风扇那么大。 嗯， 就是确实有风，但是 确实有风。 天， 我买一个配置车型，我连座椅通风我还整个没风的。什么车？ 这开到最低档，可能是我不太敏感，我就觉得跟温度也差不了太多。 反正就跟大家说吧，这个车内的降温利器之一是座椅通风，至于你这个通风好不好用，你就因车型而异。你要真摊上这样，就是确实有风的车也没招。 我建议是什么？就是很多买咱们自主品牌的带座椅通风的车型，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到 4S 店的时候你去，就是说试驾， 换个大风扇吗？ 不，试驾就说兄弟，那个销售顾问啊，兄弟，你给我找一个带座椅通风的车，我坐着感受一下行吗？ 嗯。 他问你为什么，你就说我想感受一下，以前没用过这个配置。其实就是什么感觉呢，你得试试这个座椅通风真正是不是那么通风。 嗯， 就好不好用呗，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里边这个风扇大小啊什么的，还是这个功率的事儿，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跟皮子也有关系 是吧，这个打孔的大小。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虽然是说这个有座椅通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座椅通风好不好用我觉得也是大家挑车的时候也应该注意的一个点啊。 嗯， 既然说到这儿就给大家提个醒。 是， 行， 好， 这项配置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一些夏天车上应该有的降温利器。 看戏团火，近看一枝花，风吹动年华，梦幻天池到谁家，蝴蝶飞过悬崖，何处去采花，一甩一甩长发，让那飞燕落黄沙，黑眼睛眨呀眨，把冰雪融化，谁在渡间湖边快乐把歌唱，一 残响，远看似一团火，近看一枝花，风吹动年华，梦幻天池道。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夏天的降温利器，车上的啊，咱们来看冰箱、手套箱制冷。 嗯，这个东西目前之前属于也是属于一个豪华配置，但现在它不算什么豪华配置了，一些很入门的车基本上手套箱有的车就带这个功能了。 嗯， 我没开过带车载冰箱的 啊，没有吗？ 车载冰箱 很 我原来的朋友啊，就是在车上他会自己装一个小的冰箱。 啊，那属于 对， 就 属于 自己家的车载冰箱，那个不算车内本身就有的。你像大众的车，这个提出点表扬啊，大众车的手套箱里面它会有一个那个钮，上面钮呢有一个雪花的标志， 嗯， 一个是圆圈，一个是雪花。当然你这个意思就是你把它拧到雪花的位置上，它会吹出来一定的凉风， 但是不会到能冻冰的程度。 那不可能。 我说的是车载冰箱的车，我没开过，不是说没开过。 出门右转，奔驰、迈巴赫，后边都是车载冰箱。 对， 这必须要得，起码得 A8 七系向上的，而且还得高配的。 对，过去 这是百万起价的。 你看到那个，这其实是一个选装配置。 嗯， 你比如你买一个50万的 啊，也可以， 也可以。 是 我，对，我就 要一个、 这个、 买 个 50万车，然后装冰箱花10万块钱，是吧？ 对对对，这东西其实呢有利也有弊。有利呢，就是咱们说夏天，比如说有老板有朋友在的时候，我来口冰镇饮料，冰镇红牛。啊，然后来个大西瓜在里边，哎，可以。然后呢？ 冰镇红城。 但是有 冰西瓜太大了吧？你这 空调 有小的有小的。 我们过夏天的三样利器嘛，空调、WiFi、西瓜嘛。啊， 西瓜切成小块儿 怎么听都是老年人。 然后那个这个一臂呢，我觉得就是侵占了过多的后备箱空间，因为你打开看的话，它后面那个确实很大个儿。啊，你原来的这个后备箱，比如说 还得有压缩机什么的。 对对，肯定的呀。然后就会 那得费油是吧？ 那肯定也会费一些， 也对，这个级别谁还差点油？ 对，所以说就是空间上可能会稍微的欠缺。 你知道你提到这个车载冰箱，我脑里一闪而过是什么吗？一辆劳斯莱斯，然后正好这两个人要在后排坐着，哎，今天天气有些微热，要不然我们开瓶香槟吧。这个时候车载冰箱打开，两个冰镇的香槟杯，嘚嘚， 对对对， 然后噔。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一口。 我听到的都是钱的这个声音啊，数钞票的声音。 就起码刚才我这个咚咚咚咚的过程当中，应该大概快5位数的这个价钱就出去了，还不算车辆本身的费用。所以说这个车载冰箱大家选不选呢？自己看。 只能说有这么一个配置吧。 哎， 就是 你说那个朋友那个车载冰箱是外链的是吗？ 对，外链的，它是小的，特别小。 它是插电的就可以。 对对对 对。 原来那时候做过一个，就是接触过一个品牌，就是做这个专门做车载冰箱的。 多少钱呀？ 不贵，它也分大小， 因为它那个冰箱很小。 你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饭盒那么大，或者比饭盒再大一点。 大哥逗我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动手指头是吗？ 没 放一瓶饮料没问题，这么大、这么大的，然后再倒多少升，它因为也是一升来计算嘛，比如说20升、50升或者100升这种，这大的它都会，大概整体价格在几千元。差不多是这样， 我看也就是现在你这个电脑的这么一个这个长方形大小， 这个 没有太大， 对，差不多，有比这大的，大的可大了，满足 那得多大个车呀？ 不是 SUV 放后备箱呗， 它是满足这个几个人一起出游时候用的。 它是什么原理？它跟那个正常的那个冰箱一样， 对，它也是有压缩机，有对有的，只不过它的供电是要走车载的这个， 是不是？我理解为其实就跟酒店里边那个小冰箱差不多， 其实是这样， 它都是外链的嘛。 行，我就了解一下多少，就是我是比如说啊，我能放3瓶矿泉水，能放6瓶啤酒，这么个冰箱得多少钱？1000块钱打得住？ 打不住，打不住。 哦， 1000块钱怎么可能打住？你随便挨一个配置， 1000块钱放3瓶矿泉水能放下吗？ 可以，那 差不多， 那可以， 小的吗？ 行了，就是成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你要感兴趣的话，这个东西可以自己加装，但是使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比这个更实用，你知道我想的什么了吗？ 嗯， 就是那种保温箱， 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吃过街头老太太卖的冰棍吧？ 哦， 你看人家 泡沫箱子， 对啊，哪有那么多什么这利器那利器的， 不好看。现在保温箱可漂亮，你知道不？两边有卡扣，咔咔一打开，咵一打开，里边放点冰块和保温袋。 对。 镇点啤酒，比如说我们周末出去郊游，就一大保温箱里边装好啤酒，镇好之后放在那儿。 哎，这真比车载冰箱省事儿多了，又省事儿又环不能说环保，但又省事儿又这个省钱。 起码你要是这里边镇完了拿出来，然后你再买点咱买一箱啤酒吧，然后咚咚咚再塞里边一镇，一会儿也好用，还不用费电。 咱们就不能把车开到一个就是什么超市吗？ 你想想。眼望蓝天白云，坐在大草地上，咱们不好在超市旁边看到这场景吗？ 那也对 啊， 分什么场景哈。好，这个关于冰箱、手套箱制冷，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个隔热玻璃。 一会儿我突然间我想到，不光有这个手套箱制冷，就是还有在那个副驾驶前面那叫 副驾驶，那就叫手套箱啊。 那还有中央 那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还有现在有的 也有，也有。对，那同样 只要你钱到位，哪儿想冷都能冷。 那个有地儿能关吧，是吧？ 可以 调整， 对，都有调节的按钮。 上次我记着把钱包放里头，吹完之后出来湿漉漉的，我还 湿漉漉的， 就是把手都，就是因为里边它也吹着空调嘛，所以大家伙记住这个，要是买了这个配置车型，平常里边放一些什么票据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毕竟这个冷热一交替容易潮湿，提个醒。哎， 好，刚刚我还提到了一个解暑利器，就是隔热玻璃，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聊。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夏天啊可以帮助你降温的一些利器。这个隔热玻璃其实算一种性能玻璃，现在很多的这个车型上都会匹配不同的类型的隔热玻璃。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后排隐私玻璃，是吧？ 其实就类似于贴膜。 也可以这么说，没 有。有的车型出厂的时候就带这个 原 后排隐私玻璃。 对。 然后再有高端的一点车型呢，还有这个遮阳帘。 对， 再高端一点是电动遮阳帘。 因为我们吧经常出去试驾，我对玻璃的要求有的时候会就是比较高，会比较关注，因为你知道开车的时候或者坐在副驾的时候真的太容易晒黑了。 我跟你讲，现在因为车企都是试驾车，他们又不好贴膜， 他们是不贴膜， 因为他们还要考虑说这些试驾车日后还要处理给后边的这个消费者， 还要进行销售， 对，干嘛卖，以二手车的方式来做销售，所以他们一般都不贴膜。这一不贴膜，我跟你讲啊，对于我们经常媒体老师出去试驾，就是那叫什么护胳膊，那叫什么套袖， 对，就是 叫臂套， 这叫什么？对，类似， 可以那么理解吧？ 就这 防晒的， 对， 防晒服什么的， 还有像假装大纹身、大花臂的， 真的，我跟你说，都容易晒出阴阳脸来。你看这个人这边脸跟这个脸肤色不均匀，基本上就出去试驾去了。 夸张了啊！ 真不是这样的。上次有个哥们儿，我们是开什么？因为他特别喜欢开车，然后我说下一段我开，您休息休息。不用，我就来，我来继续。那天是怎么的？我们贴着这条路一直，那天下午太阳西照，正好呢，它基本我们这条路它都是左边朝着太阳。 我真的觉得会晒黑。你像我之前那个就是开车从贵阳机场开到安岭的时候，哇的天，那一路上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但是真的是晒得不行。 那哥们开了三个小时，真是一路向北，左边就是夕阳。 对， 下来之后左边脸红了，我跟你讲。 所以可见这个隔热玻璃或者防晒这些是很有用的啊。 对，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没有所谓的这个隔热玻璃啊，大家可以贴这个遮阳膜嘛，防紫外线效果还是很好的。我跟你说，贴了跟不贴真的有很大的区别。 对 啊， 女生尤其要注意一下。 对，不行可以抹防晒嘛，是吧？行，咱们先说了这些隔热的，应该叫夏天的避暑的一些配置，是吧？其实夏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配置，我们也大概给大家再来捋一下，应该是挺实用的几个。首先是安全的。 跟大家第一个安全呢说到就是我认为胎压监测，这个是在夏天格外重要吧，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都说夏天更容易爆胎，那么有一个更直观的胎压监测能够实时提醒我们每个车轮的胎压状况，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很多交通意外的发生。 然后我再推荐另外两个备用的，就是有胎压监测是固然的，但是爆胎这事儿它可能突然之间它就爆了。防爆胎现在目前啊有两个方式，一是缺气保用轮胎，就是像宝马车型上搭载那个，就说白了，这轮胎两边特别硬， 胎壁比较坚硬， 它爆了之后动，已经动一声了，那个胎壁坚持还能让车以正常速度往前行驶。然后 其实这跟防爆胎原理也差不多， 就是防爆胎， 严格它这就是防爆胎了。还有一种真叫爆胎之后保证车辆又能还能安全的，现在国内有一些车型已经开始在搭载了，就国产的品牌，就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说过那个轮胎测试手，爆胎测试手 啊，那个叫安全锁， 对，就是等在轮毂里边， 对， 围上一圈东西，保证如果是爆胎了，它能卷着你这个剩下， 不会让轮胎从轮毂上脱离， 这样呢，还能保证这个已经爆胎了这个轮子有抓地力，有抓地力的话，你就能够控制。 对， 这一个 它是一个支撑的一个东西，是吗？ 不是，它其实 它是个圈儿一样，类似于一个， 我当时也是。 对， 我跟你讲，我当时也是想说，它会不会爆胎就支起来了？它不是，它就是能保证这个板， 它把 这橡胶还能卷在这个轮毂上， 捆在上面轮毂上的。 那其实就是一个那个类似于箍的那个东西，一个， 但它是安在里面的。安在轮毂里面的。 行了，你这文科生你不用想了。 我就知道有这么东西就行了。 我是看了亲自他们那个测试的视频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原理和他。 你回头把这视频发给我哈，我也很好奇。 长见识是吧？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说过，那个回复关键词什么防爆胎，大家还能找到。回去找一找，看看链接还能不能找到啊。 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配置吗，老车？夏天好用的， 夏天好用的话， 我觉得那个远程的那个遥控器就是 现在很多车型开始主打车联网功能。那车联网功能里边有一项可以说现在这个算基础功能的，就叫远程遥控。 对， 这个远程遥控顾名思义嘛，比如说夏天、冬天，如果说现在是夏天啊，夏天的话，希望车里边提早的凉快一些。 所以这也算咱们上面说的防暑降温的一个利器。 对，这也就算是一个非常便捷、非常人性化的，提前把车。发动着了，把空调打开，这样的话十分钟之后我们再上车就不会那么闷热了。 对， 反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盘点了几个夏天比较实用的一些车上的配置，感兴趣的朋友呢选车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几项，但凡如果说您在成本预算能合得上的话，我相信这几项配置绝对能够缓解你在夏天开车的时候的这个焦虑，也能增加一些便利性。好啊，今天爱车帮帮忙就跟大家说这么多，那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睡到自然醒，哦，你来按电铃，哦，该整理的还在原地，影响也冷静静，该怎么招待你，我摸口袋心里很酸，而且去心底三块半，爱懒得去管，顺其自然，天空为你我而蓝，烦恼抛开，脑袋空白，不理孤独也不坏，莫名其妙的城市，谁会来谁离去，没有一定规律。